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爱做公益的工科女孩黄新朵的故事。她是北京化工大学的一名在校学生，她也是多彩材料多彩生活系列志愿活动的总负责人。每次她都结合自身所学专业与居民生活需要相契合，开展多种新鲜有趣的活动，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生活，也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获取知识。你能想到颜料、牛奶、洗洁精的混搭会产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吗？还有哪些新奇实验是大家闻所未闻的？通过与社区联动做公益活动，对于黄新朵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收获与感悟？本期人物空间，请听95后女孩黄新朵讲述她的公益故事。 好，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新朵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他们搞公益的一些活动，内容很丰富。搞公益活动其实也不是说就是你自己决定了然后他就能搞起来，你得有一个对象，是吧？ 对对对， 你比如说咱们搞服务也好，哪怕出去搞卫生呢，是吧？哪一段允许我们在那儿去做这些事情啊？ 对， 这得跟社会方面要去接洽。 对对对， 那这个任务是由比如说学校里边的机构帮你们完成的，还是完全都由你们自己去完成呢？ 我们自己去完成。 你比如说你作为负责人，你就得去找比如说像街道啊， 对， 或者社区啊， 对对对， 去跟人家去 谈这个时间，对，时间和地点，因为有时候社区也挺忙的，然后每次活动我们大概就是先定个大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9月20号左右我们想要搞一次活动，我们差不多在提前一周的时候我就要去这个社区和人家的这个工作人员看看，比如说9月21号我们这个时间可不可以上午或者是下午，如果说 去协调， 对，去协调，具体事情定了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去打海报去宣传，然后到当天的时候呢，我们志愿者去那儿进行志愿活动。 那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你接触的社区哈，你是在你们学校周边的所有社区啊，一家挨一家的然后去询问去找呢，还是说相对固定就是你们可能跟哪一个社区合作的比较多？ 应该是相对固定的，因为这是第一年举办嘛，也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也不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些主题啊会不会受居民的欢迎，所以说我们第一年的试点的实验呢，就相当于在我们学校附近的樱花园社区。 社区对于你们去主动的要求搞这些活动，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他们第一次的时候因为也不太了解我们学的专业啊，我们办的活动啊形式啊，刚开始都不太了解，所以说第一场的话相当于是相互热热场，然后后期发现我们确实这些活动性也很积极，然后想的点子也非常多，所以说他们是特别支持这个活动的，所以说每次活动的时候就特别的热情，整个的合作过程还是非常的融洽，然后非常的顺利的 也是这个逐步的建立起一种相互的信任。 人。 对对对对、 对，其实这个挺不容易的。你比如说，我就要办个讲座，我在这儿讲、时间呀、地点呀，是吧？你怎么组织这些听众啊？等等，都要得到社区的支持。 是是。 其实反过来讲呢，社区呢也需要经常不断的有新鲜的力量加入进来， 对， 给这些居民朋友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服务啊。 对， 这个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嗯， 那现在这个做公益去跟这个社区联系，可能相对来讲比之前要容易得多，因为 对 这个做这个事情实际上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 对， 你们对志愿者是不是也得有一定的要求？就招募的时候有些要求，或者说大家集中起来以后，是不是也得 有培训的 练一练？哦， 对对，有培训的。 这个培训计划是由你来定吗？ 对， 哦， 其实每次的活动它也不是说特别的难，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有这个责任心，然后大家有热情，然后大家有想法。像这种的形式的活动呢，志愿者也是非常享受在其中的，他可以要自己去设计。然后自己去想这个流程要注意的什么事项，相当于他们的能动性参与性更强。 对， 所以说他们得到的这种自豪感嘛，也就更强一点。 就是本身自己也是有收获在里面。 对，很多收获。 你比如说上期节目你提到过，就是给人家搞那个讲座的时候， 对， 讲这个装修材料，这实际上跟你们的这个专业 说白了应该还是有一定的 相关性。对、 那作为这个志愿者的话，你得首先了解这些事儿。 对， 知识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像市面上有什么样的装修材料，会不会去研究一下，收集一些、来分析一下 里边的成分、然后对比一下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太好的、因为我们都是高分子材料这个专业这个背景的， 对这方面都很了解、而且这些志愿者也知道这些材料从哪儿去找，怎么去分析。 再举个例子吧、 嗯、 就现在咱们用那个锅，不管是你炒菜的也好，还是说那个摊个鸡蛋的也好，那个平锅还有那个炒菜锅，它里边大多数都有涂层。 对对， 像老是年间那种纯的铁锅现在还不多见了。 对，很少了、 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时候这个生活服务类的节目里也会遇到听众提问题，说这个锅的涂层那么多啊，有麦饭石的啊，还有什么其他的高分子材料的，到底哪一种好啊？是不是这些问题也会在你们的活动中被这些大爷大妈中提出来？ 对，其实大家就认为，很多认为就是说很多高分子啊，很多化学的东西都是有害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这种意识呢是不对的。这样说吧，小分子就相当于一个人，然后高分子呢，大分子呢，就相当于有100个人或1000个人手联手， 对， 连成一根线。其实反而这个连成线的这种高分子，它这个更环保，没有什么污染性，也没有毒，没有害的，反而是那些小分子，比如说断掉的其中的一个单个的，反而是对生活是有害的。 是， 而且很多涂层里边都是高分子的，所以说这些都是无害的，都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东西必须要讲得很具体，才能让大家理解。 对， 所以这个里边你们必须准备充分了，才能给大家讲明白。 对， 咱说讲座吧，你就是不是说在那儿哈，这个一个小时啊，有人坐在底下听，我在上面一讲，这个形式，咱们把这个过去了，这个活动就算是成功了。他看这个讲座能够有带来多大的实用的价值。 对， 这很重要。 对对 对， 就像你们在学校也一样嘛，你们去听一个讲座的话，也是希望能从里边获得 一些想法或者启发什么的。 对， 这 个就是必须要给大家带来这样的这个效果才行。 对， 再有一个很贴近的一些主题，更容易被大家所接纳。你比如说像那个吃的那个主题啊， 对对， 我觉得你们讲的还挺好的。连食物相生相克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这其实可能对于你们来讲，在生活当中还没有那么多经验。平常在家也不一定都做饭吧，这个对食物的这个接触啊，其实这个过程等于你们这些志愿者们也都学到了很多， 学到了很多，确实，因为很多具体的知识我们是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具体的细节还是不太清楚的， 对， 所以说我们在这些调查过程当中呢，也是收获了很多。 通过这样的公益活动去跟这些这个大爷大妈们进行交流，给他们的实际生活呢带来真正的帮助。 对， 你在大学期间一直都 有这个参与和关注这种公益活动吗？ 大学期间其实我更多的是一个参与者，并不是一个组织者。 这个怎么讲呢？ 比如说每个学校它都会有志愿者协会或者是志愿者团队，然后每次他们发布这些志愿消息的时候呢，我也是积极参与其中的。大学中也是参与过，比如说也有去那些聋哑人学校跟他们一块儿去做活动啊，做游戏，还有参与过就是一些比如说这个常总志愿者，相当于是帮助他们搞一些准备活动，这些是都有的。但是呢就是并不了解这个活动的具体的，比如说怎么开始承办，注意什么细节，流程是什么，是这种的。 这次呢是成了组织者。 组织者，对。 这个要成为一个活动的组织者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比如说你要做一些什么计划什么的吗？ 要每次活动它都会有一个小计划，然后有个小流程。 这是你需要去跟学校的这个相关关的部门去沟通，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我愿意做这个组织者，是这样吗？ 对对对。 所以在每一个活动举办之前，你都要有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先拿出来。 对， 虽然说有一些具体的活动是这个志愿者朋友们凑到一起大家分头去设计的，咱最开始这个整个的这个想法，这个宗旨，这个方向，都要先把它定下来。 对，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学校的一些老师啊，还有干事啊，一块坐在一块讨论出这个主题，然后这个每一个月每一次活动的主题大方向，然后具体细节呢是让每一次的志愿者自行去发挥，是这样的。 哎，你说到了发挥他们的这个能动性啊，那你这个就是作为总牵头人了，这个每一次你招募上来的这些人帮你组织活动，帮你去设计活动，他是相对固定的人呢，还是说每次的人都不一样呢？ 每次的人都不太一样，因为我那个每次招募人的时候是用的一个相当于链接，让大家去报名，然后呢是按照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然后一一确认。 那这个你怎么来去让他们能发挥他们最大的这个作用？因为你也不是第一次接触，也不是特别了解他们呀。 因为我们是相当于是有一个志愿者群，志愿者库，然后这些志愿者群里面的同学呢，他们参与志愿者的经验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说就是志愿者他团队的本身的积极性就比较高，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经历呢也比较多，所以说就保证了这些志愿者的质量。 这个群里的都是你们这个研一的同学？ 对，对， 那也就是说，首先你们有一个大的 一个范围，对， 这个你们在这个范围里，应该互相也是能够有所了解的， 对。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他是北京化工大学的一名在校学生，他也是多彩材料多彩生活系列志愿活动的总负责人。每次他都结合自身所学专业与居民生活需要相契合，开展多种新鲜有趣的活动，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生活，也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获取知识。你能想到颜料、牛奶、洗洁精的混搭会产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吗？还有哪些新奇实验是大家闻所未闻的？通过与社区联动做公益活动，对于黄新朵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收获与感悟？本期人物空间，请听95后女孩黄新朵讲述她的公益故事。 那这个组成了团队里边，可能会也有不同的专业吧。你比如说你是材料学， 对， 对， 可能还有其他的专业的朋友。 因为我们是这个相当于是北京化工大学嘛， 嗯， 很多专业都是和化学相关的，它可能细分的比较多。 对， 但是知识背景呢都是化学类的， 嗯， 像我这个背景呢是高分子材料， 高分子材料， 对，主要就是简单一点就是塑料嘛， 嗯， 但是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生物学的， 嗯， 然后加工类的，然后纯一些化学实验的， 嗯， 都是有的，但是大家的背景都差不多。 哎， 嗯， 这样的话设计活动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发挥他们的那个 领域的这个对， 这个， 特色对 啊，那设计出来以后再跟你商量， 对，然后看这个可行不可行。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每次活动都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嗯， 因为每一个志愿者他的背景不太一样，他的想法呢也不太一样，然后我们这些相当于是临时组成的小团队，然后我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为这个活动呢增加自己的这个闪光点。 那么这些方案确定下来之后， 嗯， 还要进一步的去细化，就是它怎么能够变成一个很具体的活动， 嗯， 哎，然后让它能操作起来， 对对， 这个是你们要共同完成的一个过程。 对，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们给大家讲那个有关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东西啊， 嗯， 吃的喝的。 嗯， 这个里边有什么不能在一块儿，有什么需要配合，这一类的时候， 嗯， 他要变成能操作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就得去，真的去买点吃的东西啊？还是通过一个图解，去讲解？ 我们吃的喝的这些，用这个视频， 嗯， 还有这个漫画的形式。 哦， 图解的就比较多， 图解比较多， 对，像 不是去买了吃了然后在现场那么 操作，没有、 嗯， 因为他那个现场条件也可能不太允许， 对 对，是，但是那个在这个生活中常用高分子的时候，就是有一部分是讲解家用材料的， 嗯，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讲解这个生活的小窍门， 嗯， 那个时候呢是志愿者拿了一些就是食物去展示的， 嗯， 比如说现在有些小孩子他老是往身上乱画乱涂，这些笔油啊， 嗯， 怎么去清理， 哦， 然后我们志愿者就直接是拿了这个碳素笔在自己的身上画了画， 嗯， 然后用一些东西然后抹了抹， 嗯， 然后就消失了。 这个方法也是他们找来的， 对，方法也是他们找来的， 原材料也是他们找来的， 对，原材料也是我们对自己找来的，自己带来的， 然后最后在那个演示的过程当中也是在自己这操作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准备过程， 对， 你得让这个过程它能够具体的让它让对方能够很理解才可以， 对， 这是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嗯， 那再剩下的准备工作呢就要和街道啊或者说社区他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去接触了。 对， 上期节目当中你也提到在咱们这个针对的活动的樱花园这个社区， 嗯， 是吧， 是 他们的卢书记给你们了很大 的 帮 助。对， 嗯，你是第一次找到卢书记的时候他就很愉快的接受了你们的这个要求吗？ 第一次找到卢书记的时候卢书记他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们这个社区呢也是几个常用的志愿团队，他们有一个志愿团队呢也是我们学校附近的叫中医药大学的一个志愿团队， 嗯， 他们呢就是每次就是来社区为这个居民量血压量血脂， 嗯， 这些 也是跟他们学的东西 学的 相 关的， 嗯， 对。还有一个他们常用的志愿团队呢是服装学院，也是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 哦，很近的 服装学院的一个志愿团队， 嗯， 他们的任务呢就是相当于每次来把旧衣服改造， 哦， 对， 嗯， 他那个也是挺受欢迎的，也很实用，像我们这个也是第一次接洽， 嗯， 然后呢， 嗯， 还没有这种相关背景的志愿团队来进行活动，嗯，对， 他们也需要 、 嗯， 对，而且是每次的话相当于是现在对于环保啊然后对于污染呀， 嗯， 然后还对雾霾这些需求也很大， 对， 但是他们也没有相关背景的人， 对，等于说你们这个还是一个系列活动，啊， 对，还是个系列活动，对大家都有帮助，因为卢书记他确实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刚开始第一次面谈的时候我们就大概说了说我们的想法， 嗯， 然后卢书记说哎，这个想法很不错，因为以前搞过这么多年活动还没有这些户外的呀点子又多的， 嗯， 然后听起来又很有趣的活动， 没错， 对， 就是说其实作为年轻人哈， 嗯， 就是我就是从想象当中，因为我 当初也像你们一样年轻过， 嗯嗯， 就是有时候我那个想法可能热情很高， 对， 但未必就是很完善的， 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说，比如说作为这些老同志啊， 嗯， 他如果说，哎呀，这个不够全面啊， 嗯， 然后你们再，想想再说吧， 嗯， 也可能就给压制回去了，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卢书记他们是，先给你一个支持， 对， 啊，至于做到什么程度，那就看你们怎么努力， 对 对, 对，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导的方法， 对对对对， 嗯，这个当然。你们去把活动设计出来准备好了之后， 嗯， 就需要社区帮助你们去做一些相关的组织工作， 对， 得让那些居民朋友都知道， 嗯， 然后呢都能够赶到这个现场来， 嗯嗯嗯， 那他们会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 他们呢是他们那个社区呢也有一款APP， 哦， 他们是每次有活动有消息的时候就会在那个 APP 上发布， 嗯， 但是也有一些像一些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居民可能他不太习惯这个 用手机那个 对方式， 嗯， 所以说他们也有另外一种渠道，就是发短信， 哦，短信通知， 对，发到他们这个每一个居民手上的短信，提醒他们，哎，有这种活动， 嗯， 然后需要报名的话也是回短信进行报名， 哦，上期节目你还提到了去做一些宣传的海报什么的， 对对， 这个也是由社区的同志们来协助你们完成， 对，我们社区的海报这个制作， 嗯， 还有打印都是我们来完成的， 哦， 也是我们锻炼的一个机会， 哦， 然后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在活动的前三天把这个海报打印好之后呢， 嗯， 然后我们交给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一块儿看一看就是张贴在哪儿比较合适， 所以呢这个相互配合最后使这个活动能够达到一个圆满完成的状态， 对对对对， 六次啊，这个其实也挺不简单的， 嗯， 一次比一次可以说这个顺利， 嗯， 一次比一次成功， 嗯， 而且我了解到一些信息哈，卢书记他们不光是支持你们的这个具体的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公益活动， 对， 他们好像也想了一些活动来跟你们这些大学生们来互动， 对， 比如说好像组织过他们的这个老党员和新党员这种交流会， 对， 让你们也参加是吗？ 对对， 哦，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那个是在差不多是放暑假的时候， 哦，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樱花园社区他们很多一些所在的这个居民呢，他都是老教授，嗯， 哦， 很多都是老教授，有可能不是我们学校的，就是周边学校的一些老教授， 嗯， 他们就是八月份吧，在正如暑假的时候， 嗯， 然后这些老党员呢大概有五六个人， 嗯， 然后我们叫了一些就是刚发展的预备党员进行交流， 嗯， 然后就是他们互相分享他们年代的那个故事， 哎， 我们这个新党员呢也分享我们的一些心理历程， 嗯， 因为相当于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但是我们也有类似的故事，也有不同的故事， 对， 相互分享，确实回来的之后呢，他们这些新发展的这些党员呢也是受到很大的启发， 嗯， 因为确实可能以前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然后入党的话就是经历各种磨难，他们的思想觉悟也是非常高， 嗯， 然后我们现在呢入党的话可能和以前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学习他们的精神，互相交流，然后互相激励， 对， 嗯， 其实这个作用都是相互的， 相互的，对对对对， 你们设计了活动给社区带来了帮助， 对， 那社区这边呢也反过来关注了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成长， 对 啊，你像作为新党员和老党员这种交流，学习他们的精神，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党性的一种 提高， 提高， 对， 这就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这个传送的纽带了， 对对对，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可能最初你组织公益活动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 对， 这个其实非常的好，对于双方都非常有利的一个事情， 嗯嗯， 那你现在是等于研一可能也是这个过程大半了吧， 嗯嗯， 这个是不是到研二以后这种活动你就会不怎么参与了呢？ 研二的时候因为研二确实他这个科研也是比较忙， 嗯， 天天在实验室里边， 嗯， 但是这个活动呢是继承到下一任的， 哦， 也就是说新的一个研一当中， 就你的学弟学妹们来了以后， 对， 还会有这系列的活动， 对，而且呢正好呢是我的新一届的也有一个负责人， 嗯， 他是在差不多十月份和十月份这两个月， 嗯， 然后也是组织了这个一系列的关于环保类的一个